资治通鉴卷第163梁冀19太宗简文皇帝上。大宝元年春正月辛亥朔，大赦，改元。陈霸先发始兴至大余岭，蔡路仰将20000人均于南野以拒之。陆养妻侄兰陵萧摩诃年13单骑出战，无敢当者。杜僧明马被伤，陈霸先救之，授以所乘马。僧明上马复战，众军因而乘之，陆养大败，脱身走。霸先进军南康，湘东王毅承制授霸先明威将军、胶州刺史。戊辰，东魏进太原公高阳卫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，大行台齐郡王。庚午，少陵王伦至江夏，颍州刺史南康王克交营，以州让之，伦不受，乃推伦为假黄钺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承制至百官。为杨忠为安陆，柳仲礼持归救之。诸将恐仲礼至，则安陆南下，请急攻之。忠曰：“攻守事殊，未可猝拔，若隐日劳师，表里受敌，非计也。南人多习水军，不习野战，众里师在近路，吾出其不意，以骑兵袭之，彼待我奋，一举可克。克众里，则安陆不攻自拔，诸城可传习定也。”乃选骑2000，衔枚夜进，拜仲礼于重头，获仲礼及其弟子礼，尽服其众。马秀以安陆，别将王叔孙以敬陵，皆降于中。于是汉东之地进入于魏。广陵人来仪税前广陵太守祖浩曰：“董少先轻而无谋，人情不复，袭而杀之，此壮士之任也。今欲纠率义勇，奉代辅君，若其克节，可立桓文之勋，彼天未悔祸，犹足为梁氏忠臣。”号曰：“此仆所愿也。”乃相与纠合勇士得100余人。癸酉，袭广陵，斩南兖州刺史董少先，据城，持袭远近，推前太子舍人萧冕为刺史，仍结东魏为元。号选之子，冕伯之兄也。乙亥，景遣郭元建率众掩制，号应城固守。二月，为杨忠乘胜至石城，欲进逼江陵。湘东王毅遣舍人与客说忠曰：“察来伐书而未助之，何以使天下归心？”中遂停简北，亦遣舍人王孝嗣等送子方略为质以求和，魏人许之。亦与中盟曰：“魏以石城为封，梁以安陆为界，请同附庸，并送质子，冒迁有无，永敦林木。”终乃还。当昌王梁弥定 为其宗人辽干所袭，弥定奔魏，辽干自立。羌酋绑其铁葱，据渠诸川，与魏州民郑吴丑和诸羌以叛魏。丞相泰使大将军宇文贵、凉州刺史史宁讨之，擒斩铁葱、吴丑。宁别击辽干，破之。辽干将百骑，本生羌拱连玉。宁复纳弥定于宕昌，指民州于渠诸川，进击拱连玉，斩辽干，掳连玉送长安。侯景遣人约余庆等率众二万攻诸藩。少陵王伦欲救河东王玉而兵粮不足，乃致书于湘东王懿曰：天时地利不及人和，况于手足攻之，岂可相害？仅社稷微迟，疮惧痛深，唯应剖心长胆，气血枕戈，其余小愤或宜容事。若外难未除，家祸仍够，料今防骨，未获不亡。夫征战之理，唯求克胜，至于骨肉之战，愈胜愈酷，竭则非功，败则有丧，劳兵损益，亏失多矣。侯景之军所以未窥疆外者，粮未翻平盘固，宗阵强密，地若陷洞庭，不及兵刃，雍州一破，何以自安？必引进魏军以求行援，地若不安，家国去矣。必须解襄州之围，存社稷之计。亦复书，臣欲过恶不赦，且曰：察引杨忠来相亲逼，颇尊谈笑，用却秦军，屈指有在，不复自陈。临湘但平，目便极路。伦得书，投之于案，慷慨流涕曰：天下之事，依至于斯。襄州若败，吾亡吾日矣。侯景遣侯子建率州师八千，自率徒兵一万攻广陵，三日克之，执祖号，复而射之，箭遍体，然后车裂以殉。城中无哨长，皆埋之于地。持马射而杀之，以子建为南兖州刺史，镇广陵。景还健康。丙戌，以安陆王大春为东阳州刺史，省吴州。乙巳，以尚书仆射王克为左仆射。庚寅，东魏以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。宣城内史杨白华进据安吴，侯景遣于子越率众攻之，不克。东魏邢台新竹将兵入寇，为杨平不克。侯景纳上女溧阳公主，甚爱之。三月甲申，景请上戏宴于乐游园，帐饮三日，上还宫。景与公主共聚玉床，南面并坐，群臣文武列坐试宴。庚申，东魏晋丞相杨爵为齐王。临川内史史兴王懿等及庄铁，鄱阳王范遣其将巴西侯殿救之， 一等拜死。鄱阳世子嗣与人曰战于三章，曰败走。嗣因喜振三章，谓之安乐诈。夏四月庚辰朔，湘东王毅以上甲侯韶为长沙王。丙午，侯景请上姓西周。上欲素年，侍卫四百余人，景御铁数千，亦卫左右。上闻丝竹，凄然泣下，命景起舞。景亦请上起舞，酒阑作散，上抱景于床曰：“我念丞相。”景曰：“陛下如不念臣，臣何得至此？”待夜乃罢。时江南连年旱蝗，江洋尤甚，百姓流亡，相与入山谷江湖，采草根木叶零嵌而食之，所在皆尽，死者必也。富士无食，皆鸟面狐形，以裸起怀珠玉，俯伏床围，待命听钟。千里绝烟，人迹罕见，白骨成聚，如秋垄烟。景性残酷，于石头立大堆，有犯法者倒杀之。常借诸将曰：“破诈平城，当尽杀之，使天下之无威名。”故诸将每战胜，专以焚掠为事，斩一人如草芥，以资细笑。由是百姓虽死，终不复之。有晋人偶语，犯者行及外族。为其将帅者，悉称行台；来降附者，悉称开府。其亲戚隆重者，曰左右相公；勇力坚忍者，曰库直都督。魏封皇子如为燕王，公为吴公。侯景召宋子先还京口，少陵王伦在颍州，以厅室为正阳殿，内外斋阁，悉加提署。其部下凌暴军府，颍州将佐莫不怨之。资义参军江仲举，南平王克之谋主也，说客图伦。克惊曰：“若我杀少陵，宁静一阵，京邑兄弟必皆内喜，海内若平，则以大义则我矣。且俱逆未消，骨肉相残，自亡之道也。卿且息之。”众举不从，部分诸将克日将发，谋泄，伦压杀之。克狼狈往泄，伦曰：“群小所作，非由兄也。兄党已毕，兄勿深忧。”王僧辩急攻长沙，心似克之，执河东王玉斩之，转守江陵。湘东王毅反其手而葬之。初，世子方等之死，临征周铁虎功最多，欲委欲甚重。僧辩得铁虎，命烹之，呼曰：“侯景未灭，奈何杀壮士？”僧辩齐其言而视之，还其麾下，亦以僧辩为左卫将军，加侍中、镇西长史。 亦自去岁闻高祖之丧，以长沙未下，故逆之。人吟使发丧，客坛为高祖像，置于百福殿，视之甚谨，动静必滋焉。亦以为天子置于贼臣，不肯从大宝之号，犹称太清四年。丙午，亦下令大举讨侯景，以袭远近。鄱阳王范至彭城，以晋西为晋州，遣其世子嗣为刺史。江州郡县多者改易。浔阳王大新政令所行，不出一郡。大新遣兵及装铁，赐予铁素善，请发兵救之。范遣侯恬率精甲五千铸铁，由是二镇互相猜忌，无复讨贼之志。大新使徐赐辉率众二千筑垒积亭以备犯，势敌不通，犯数万之众无所得食，多饿死。犯愤恚，居发于备。五月乙卯卒，犯众密不发丧，奉范地安南侯恬为主，有众数千人。丙辰，侯景以袁思前为东道大行台，镇钱塘。丁巳，以侯子建为南兖州刺史。东魏齐王杨之为开府也，渤海高德正为管祭，尤是亲逆，言无不尽。金子光禄大夫丹阳徐之才，北平太守广宗宋景业，皆善图谶，以为太岁在午，当有革命。因德政以白杨，劝之受善。杨以告楼太妃，太妃曰：“汝父如龙，兄如虎，有以天位不可妄据，终身北面。汝独何人欲行顺与之事乎？”杨以告知才，知才曰：“正为不及父兄，故以早生尊位耳。”杨助相补之而成，乃使开府仪同三司段韶问四州刺史胡律金，今来见杨，故言不可，以宋景业守臣服命，请杀之。杨与朱贵议于太妃前，太妃曰：“吾儿诺职，必无此心。高德正乐祸，交之耳。”杨以人心不一，遣高德正如夜查公卿之意，未还。杨拥兵而东，至平都城，召诸勋贵议之，莫敢对。长史杜弼曰：“关系国之情敌，若受魏善，恐比挟天子，自称义兵而东向，王何以待之？”徐之才曰：“今与王争天下者，彼亦欲为王所为，纵其倔强，不过随我称帝耳。”必无以应。高德正至夜，讽公卿，莫有应者。司马子如逆杨于辽阳，故言未可。杨欲还，仓城李吉曰：“王来为何事，而今欲还？”杨为使于东门杀之，而别令赐销十匹，遂还晋阳。 自是居常不悦。徐之才、宋景业等日陈阴阳杂占，云宜早受命。高德正亦敦劝不已。杨使术士李密补之，欲大恒曰：“汉文之卦也。”又使宋景业视之，与乾之鼎曰：“乾君也，鼎五岳卦也，宜以仲夏受禅。”或曰：“五岳不可入宫，犯之忠于其位。”景业曰：“王为天子，无父下妻，岂得不忠于其位乎？”杨大悦，乃发晋阳。高德正录在业诸事，调进于杨。杨令左右陈山题持意机事条，并密书与杨殷。是月，山题至业，杨殷即召太常卿邢绍臆造遗著。秘书见未收，曹九锡禅让劝进朱文，引魏宗室诸王入北宫，留于东斋。贾寅东魏晋阳卫相国总百魁被九锡，杨行至前庭，所乘马呼倒，亦甚恶之，至平都城不复肯进。高德正、徐之才苦请曰：“山题先去，恐其漏泄。”即命司马子如、杜弼持意续入，观察物情。子如等至夜，众人已世事已决，无敢一言。杨至夜，赵夫积柱聚集城南，高龙之请曰：“用此何为？”杨作色曰：“我自有事，君何问为？欲族灭也。”龙之谢而退。于是作元丘，被法务。丙辰，司空潘乐、侍中张亮、黄门郎赵彦深等求入启事。东魏孝敬帝在朝阳殿见之，亮曰：“五行帝运有始有终，齐王圣德亲民，万方归仰，愿陛下元法尧舜。”帝敛容曰：“此事推议已久，仅当训陛。”又曰：“若尔，须作制书。”中书郎崔杰陪让之曰：“制以作器。”使侍中杨殷进之。东魏主祭蜀曰：“居朕何所？”殷对曰：“北城别有管语。”乃下御座，不就东廊，咏范魏宗《后汉书》赞曰：“献生不臣，身剥国尊，终我四百，永作于宾。”所思请发。帝曰：“古人念宜簪敝履，朕欲与六宫别，可乎？”高龙之曰：“今日天下由陛下之天下，况在六宫？”帝不入，与妃嫔以下别，举宫皆哭。赵国李嫔送陈思王诗云：“王其爱玉体，俱享黄发妻。”直长赵道德以车一乘候于东阁。帝登车，道德抄上报之。帝斥之曰：“ 朕自魏天顺人，何物奴敢逼人如此？道德犹不下。出云龙门，王公百僚拜辞，高龙之撒气，遂入北城，举司马子如南宅，遣太尉彭城王韶等放喜寿，禅位于齐。戊午，齐王即皇帝位于南郊，大赦，改元天宝。自魏敬宗以来，百官绝禄，致仕始复己之。即位，封东魏主为中山王，代以不臣之礼，追尊齐献武王为献武皇帝，庙号太祖，后改为高祖。文襄王为文襄皇帝，庙号世宗。辛酉，尊王太后娄氏为皇太后。乙丑，讲魏朝封爵有疵，其宣立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绛县。文成侯宁起兵于吴，有众万人，己巳，进攻吴郡，行吴郡事侯子荣逆击，杀之，宁范之地也。子荣引纵兵大略郡境，自晋氏渡江，三吴最为富庶，共赴商旅，皆出其地，及侯景之乱，略金帛既尽，乃掠人而食之，或卖于北境，移民殆尽矣。是时为京邑所部赏顽石，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继一告征镇，使世子元昭率兵三万守湘东王节度。元昭军至巴水，亦授以信州刺史，令屯白帝，未许东下。六月辛巳，以南郡王大连行扬州事。江夏王大款，山阳王大成，宜都王大丰，自信安见道奔江陵。其主封宗室高岳等十人，功臣库迪干等七人皆为王。癸未，封帝俊为永安王，燕为平阳王，尤为彭城王，衍为常山王，焕为上党王，豫为襄城王，湛为长广王，皆为任城王。时为高阳王，纪为柏林王，宁为新平王，润为平邑王，洽为汉阳王。鄱阳王范祭卒，侯恬往以庄铁，铁祭之，恬不自安。丙戌，诈引铁谋事，因杀之，自据豫章。浔阳王大新遣徐嗣徽夜袭彭城，安南侯恬、裴之衡等击走之。其主娶赵郡李希宗之女，生子殷及少德，又纳段韶之妹。即将建中宫，高隆之、高德正欲结勋贵之缘，乃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，以更则美配，帝不从。丁亥，立李氏为皇后，以段氏为昭仪，子殷为皇太子。庚寅，以库迪干为太宰，彭乐为太尉，潘向乐为司徒，司马子如为司空，辛卯， 以清河王悦为司州牧。侯景以杨押人为武兵尚书。庚子，押人出奔江西，江父江陵至东莞，到夷其淮津，妖杀之。魏人欲令岳阳王察发哀四位，察辞不受。丞相太史荣权策命察为梁王，使建台至百官。陈霸先修齐头古城，喜居之。初，因昭成帝奔高丽，使其族人冯业以300人浮海奔宋，因留新会，自业至孙荣，是为罗州刺史。荣子宝为高梁太守，高梁显氏视为蛮酋，部落10余万家，有女多筹略，善用兵。诸栋皆服其信义，荣聘以为保父。荣虽累世为方伯，非其土人，号令不行。显氏约束本宗，始从民礼，每余宝参决词颂，首领有犯，随亲戚无所纵舍。由是冯氏使得行其政。高州刺史李谦氏据大高口，遣使赵宝，宝欲往，显氏止之曰：刺史无故不应召太守，必欲诈君共反耳。宝曰：何以知之？显示曰：刺史被召元台，乃称有急，驻兵聚众而后召军，此必欲治军以发军之兵也，愿且无往以观其变。数日，谦氏国反，前主帅杜平鲁将兵入干时，乘余粮以逼南康，霸先使周文玉击之。显示为保曰：平鲁骁将也，今入干时与官军相聚，是未得还，谦氏在周，无能为也。君若自往，必有战斗。以前使卑辞厚礼告之曰：身未敢出，欲遣复参，彼闻之，必喜而无备。我将1000余人，不但杂物，畅言舒叹，得至诈下，破之必矣。保从之。谦氏果不设备，显示袭击，大破之。谦氏走保宁都，文玉亦击走平鲁，据其城。显示与霸先会于干时，还谓保曰：陈都督非常人也，甚得众心，必能平贼，君宜厚资之。湘东王毅以霸先为豫州刺史，领豫章内史。辛丑，裴之衡攻基亭，徐嗣徽击走之。秋7月辛亥，其立世宗妃元氏为文襄皇后，公曰敬德，又封世宗子孝婉为河间王，孝愚为河南王。乙卯，以尚书令封龙之录尚书事，尚书左仆射平阳王燕为尚书令。辛酉，梁王察入朝于魏。初，东魏遣仪同、武威叠云洛等迎鄱阳世子嗣，使镇宛城。嗣未及行， 人曰君至，洛等隐去。四岁失援，出战败死。约遂略地至彭城。浔阳王大心，遣司马为质出战而败，帐下犹有战士千余人，贤劝大心走保建州。大心不能用，务臣以江州降约。先是大心使太子贤马为赃镇建昌，有甲士五千，闻浔阳不守，与率众奔江陵，未发为麾下所杀，臧粲之子也。余庆略地至豫章，侯恬立驱降之，请送恬于建康，景以恬同姓，待之甚厚，留其妻子及弟为质。遣恬随庆训李南诸郡，以恬为襄州刺史。初，巴山人黄法渠有勇力，侯景之乱，河图众保襄里，太守贺许下江州，命法渠兼郡事。法渠屯新干，余庆自豫章分兵袭新干，法渠败之。陈霸先使周文玉进军击庆，法渠引兵会之。少陵王伦闻人约将至，使司马蒋思安将精兵五千袭之，约众溃，思安不设备，约收兵袭之，思安败走。湘东王亦改宜都为宜州，以王林为刺史。是月，以南郡王大连为江州刺史。魏丞相太以齐主称帝，率诸军讨之，以齐王阔镇陇右，整秦州刺史宇文导为大将军，都督二十三州诸军事，屯咸阳镇关中。益州沙门孙天英率徒数千人夜攻州城，武陵王纪与战，斩之。少陵王伦大修铠帐，将讨侯景。湘东王亦误之。八月甲午，前左卫将军王僧辩、信州刺史鲍全等率州师一万东驱江颖，声言拒人曰：“且云迎少陵王还江陵，授以襄州。”其主出力，励精为质。赵道德以事主黎阳太守清河房超，超不发书，棒杀其使。其主善之，命守宰各设棒以诛主请之使。久之，都官中郎宋轨奏曰：“若受使请求，游至大陆，身为王法，何以加罪？”乃罢之。司都公曹张老上书请定齐律，召右仆射薛处等取魏林止阁，更讨论损益之。其主检练六房之人，每一人必当百人，任其临阵必死，然后取之，谓之百宝鲜卑。又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，谓之勇士，以备边要。使立九等之户，富者税其钱，贫者益其力。九月丁巳，魏军发长安。王僧辩军至鹦鹉洲，颍州司马刘龙虎等 前送至于僧辩。少陵王伦闻之，遣其子威正侯志将兵击之，龙虎败，奔于僧辩。伦以书则僧辩曰：将军前年杀人之职，今岁伐人之凶，以此求荣，恐天下不许。僧辩送书于湘东王毅，亦命进军。辛酉，伦及其麾下于西园，涕泣言曰：我本无他，志在灭贼，湘东常为与之争地，遂而见伐。今日欲守则交绝梁楚，欲战则取笑千载，不容无事受缚，当于下流避之。麾下壮士争请出战，伦不从，与至自苍门登州北出。僧辩入据颍州，亦以南平王克为尚书令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世子方珠为颍州刺史，王僧辩为领军将军。伦遇镇东将军裴之高于道，之高之子姬略其军器。伦于左右青州本武昌建隐寺，僧法心逆伦于严学之下。伦长史韦志、司马江律等闻伦尚存，持往迎之，遂欺诈流民以求粮仗。伦出营八水，流民八九千人赴之，稍收散卒屯于其昌，遣使请和于其，其以伦为梁王。湘东王毅改封皇子大款为临川王，大成为贵阳王，大封为汝南王。癸亥，魏军至潼关。庚午，其主如晋阳，命太子殷居凉风堂监国。南郡王中兵参军张彪等起兵于若耶山，攻破浙东诸县，有众数万。吴郡人陆令公等水太守南海王大林往依之。大林曰：彪若成功，不资我力，如其挠败，以我自解，不可亡也。人曰：进寇西阳武昌。初，宁州刺史彭城徐文胜募兵数万人讨侯景。湘东王毅以为秦州刺史，使将兵东下，与约御于武昌。亦以庐陵王应为江州刺史，以文胜为长史，行抚州事，督诸将拒之。应续之子也。少陵王伦引骑兵未至，以营马栅，距西阳八十里。人曰闻之，遣仪同赤裸子通等将铁骑二百袭之，伦不违背，策马亡走。时湘东王毅亦与其联合，故其人观望不住伦。定州刺史田祖龙迎伦，伦以祖龙为义所后，据为所职，复归其昌，行至汝南，为所属汝南城主李肃，伦之故吏也，开城纳之。人曰：遂据西阳武昌。裴之高率子弟部曲千余人至下守，湘东王毅召之，以为新兴永宁二郡太守。 又以南平王克为五州刺史，镇武陵。初，少陵王伦以衡阳王宪为齐州刺史，镇齐昌，人曰姬秦之，宋建康杀之。宪畅之孙也。乙亥，晋侯景为相国，封二十郡，为汉王，加书礼。岳阳王察还襄阳。黎州民攻刺史张奔，奔弃城走。州民引堤求被益州刺史杨法琛据黎州，命王贾二姓以武陵王纪请法琛为刺史，纪深责之，求法琛质子重勇重虎。冬十月丁丑朔，法琛遣使复位。己卯，其主至晋阳宫，广武王长弼与兵州刺史段韶不协，其主将如晋阳。长弼言于帝曰：“韶拥强兵在彼，恐不如人意，岂可径往投之？”帝不听。既至，以长弼语告之曰：“如君忠诚，人犹有谗，况其愚乎？”长弼永乐之地也。已有以特进袁韶为尚书左仆射，段韶为右仆射。以为侯景自家宇宙大将军，都督六合诸军事，以诏文呈上。上京曰：“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？”李皇子大军为西阳王，大威为武宁王，大求为建安王，大新为义安王，大志为随建王，大元为乐良王。其东徐州刺史邢台新树镇下邳。十一月，侯景征租入建康，树率众渡淮断之，烧其谷百万担，遂为阳平。景邢台郭元建引兵救之，人须数略三千余家，还下邳。武陵王纪率诸军发成都，湘东王毅遣使以书指之曰：“蜀人勇悍，易动难安，帝可镇之，吾自当灭贼。”又别指曰：“帝你孙刘各安境界，情深鲁卫，书信恒通。”甲子，南平王克率文武拜监，推湘东王毅为相国，总百魁，亦不许。为丞相太自弘农为桥，济河至建州，丙寅，其主自将出遁东城。太闻其军容严盛，叹曰：“高欢不死矣。”会久语，自秋及冬，魏军畜产多死，乃自蒲坂返。于是河南自洛阳，河北自平阳以东，皆入于齐。丁卯，徐文胜军被击，人约率水军逆战，文胜大破之，斩赤裸子通、赵威方，仍进军大沮口。侯景遣宋子仙等将兵二万驻约，以约守西阳，久不能进，自出屯晋西。南康王惠礼以建康空虚， 与太子左卫将军柳敬礼、西乡侯劝、东乡侯勉谋起兵诛王伟。安乐侯义礼出奔长芦，集众得千余人。建安侯奔，中庶子子雍知其谋，以告伟。伟收会礼、敬礼、劝勉及会礼弟祁阳侯通礼，俱杀之。义礼为左右所杀。钱塘除勉以会礼故旧，垂略千计，终无一言。会礼隔壁谓之曰：“楚郎，卿岂不为我至此？卿虽人死名我，我心实与杀贼。”勉竟不服，景乃诱之。劝丙之子，奔正德之弟子，子雍旦之孙也。帝自即位以来，景防卫甚严，外人莫得进见。为武林侯资及仆射王克舍人因不害，并以文弱得出入卧内，帝与之讲论而已。即会礼死，克不害俱获，稍自书。资独不离帝，朝请无绝。景悟之，使其仇人雕树刺杀资于广漠门外。帝之即位也，景与帝登重云殿，礼佛为誓云：“自今君臣两无猜二，臣故不负陛下，陛下亦不得负臣。”即会礼谋谢，景一帝知之，故杀资。帝自知不久，执所居殿为因不害曰：“庞涓当死此下。”景自率众讨杨白华于宣城，白华力屈而降，景以其北人权之，以为左民尚书，诛其兄子宾，以报来亮之怨。十二月丙子朔，景封建安侯奔为敬陵王，中肃世子子雍为随王，仍赐姓侯氏。辛丑，其主桓业。少陵王伦在汝南修城池及士卒，疆土安陆。为安州刺史马佑以告丞相太，太遣杨忠将万人救安陆。武陵王纪遣同州刺史杨前运、南凉州刺史乔焉合兵二万讨杨法琛，法琛发兵举剑阁以拒之。侯景还健康。初，魏敬宗以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，位在丞相上，荣败，此官遂废。大统三年，文帝复以丞相太为之。其后公参左命，望时聚众者亦居此官，凡八人，曰：“安定公宇文泰、广陵王欣、赵郡公李弼、陇西公李虎、河内公独孤信、南阳公赵贵、长山公于锦、彭城公侯莫陈崇，谓之八柱国。太使借民之财力者为府兵，身租庸调，一切捐之，以农系蒋越战阵，马畜粮备，六家公之，合为百府，每府一郎将主之，分属24军。太任总百魁， 督中外诸军，心以宗室素望，从容尽踏而已。余六人各督二大将军，凡十二大将军，每大将军各统开府二人，开府各领一军。事后功臣位置柱国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仪同三司者甚重，率为散官，无所统御。虽有既掌其事者，文望皆处诸公之下云。其主命散骑侍郎宋景业造天宝历行之。